合唱，资源共享，合作交流，一带一路，互利共赢。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，江河国际家具城。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，梅州东坡地道川菜，健康好味道。 把偶然固定，就是宣布某种永恒。搭乘时光机，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。音乐永恒，时间永恒，永恒的魅力。贝多芬曾经说过，音乐是比一切智慧、一切哲学更高的启示。时尚易逝，风格永存，这是时尚界的一句名言。在音乐界，应该是流行易逝，经典永存吧。今天来听一听，让我们来觉得特别近的这些距离的一些古典音乐，其实也是在平时我们的生活中经常会听到的一些古典音乐。就是这些古典音乐让我们觉得是古典音乐当中的通俗音乐，但是呢，它的确是经典中的经典。比如耳边来自于巴赫他的G大调大提琴第一组曲当中的前奏曲。我是汪卓，欢迎各位好朋友。 耳边听到的肖邦马祖卡，这是来自于平时我们听到的不是那种钢琴的版本，而是现在耳边所听到的这个版本。那你知道吗？其实在波兰有三大名片，哥白尼、肖邦，还有一位就是居里夫人。居里夫人这位首席女神，上小学的时候呢，就在课本当中读过居里夫人的故事。她出生在华沙，从小就是学霸，发现了放射性元素啊，那很少有人知道，他其实也是一位古典音乐和波兰民族音乐的资深爱好者，而且呢，他特别喜欢肖邦、李斯特和舒曼的作品。那现在我们来聆听的就是来自于肖邦的马祖卡第七号。在西方古典音乐积累了三四百年之后，流传下来不少名曲。这些作品为什么能够流传百年呢？像肖邦，我们听到哀而不伤，有一股剑胆琴心的浪漫主义本质；而巴赫的音乐谦卑、沉静、严谨、典雅；莫扎特是一挥而就的天才，他呢是充满了激情，非常擅长于对于混乱进行有序的梳理。那现在我们就听一听莫扎特著名的音乐。这是他的 G 大调小夜曲当中的第二乐章。

泉雅韵养生怀古，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，53913117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。明天就是重阳佳节了，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昨天发布消息说，市属11家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将围绕笑满京城德润人心主题，组织开展探幽访古重阳雅聚系列游园活动。目前重阳登高、重阳赏菊、重阳秋游、重阳敬老、重阳文创等丰富的节日文化活动已经在市属各公园拉开帷幕。具体来说说，第一项活动是登高。重阳节当天，香山公园将举行请满香山吟诗颂雅香山重阳吟诵雅集活动。第二项活动是赏菊。秋天是菊花盛开的季节，重阳节的月份也被称为菊月。在此期间，各公园将举办热闹的赏菊大会，其中北京植物园正在举办第26届市花展，天坛公园第37届菊展也正在举行。第三项活动是秋游，眼下正是赏秋的好时节，陶然亭公园栽植和摆放的花卉30多个品种，10万多盆。重阳佳节，颐和园唱观堂中国吉祥文化展、玉渊潭公园中国传统节日文化展等文化展览也正在举办。第四项活动是敬老。重阳节当天，天坛公园推出神月之旅重阳专场展演，北京动物园将推出生肖国粹重阳文化展，展示12生肖戏曲静态动物展板，还将为老年游客赠送戏曲光盘200张。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。 把偶然固定，就是宣布某种永恒。搭乘时光机，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。音乐永恒，时间永恒，永恒的魅力。 一个匆匆赶路的年轻人在细雨当中穿过斑马线，如果他此时耳机里播放的是巴赫的音乐，他大概会对自己的未来更有信念，好像怀揣一个秘密的理想，让他焦虑的神情也显得高贵有诗意，可能和那些为生计奔波的普通的青年不太一样吧。一个人听的音乐是高雅的，他的形象面貌也会更有气质，他也不会说出多难听的话，做多难看的事儿。今天永恒的魅力，我们一起来聆听的就是在古典音乐当中的经典之作。我是王卓，回到永恒的魅力下半时段，欢迎你。Thank you. 都是舞曲，刚才的那一首是来自于柴可夫斯基弦乐小夜曲的第二乐章的圆舞曲，耳边听到的是来自于弗雷他的西西里舞曲，这也是选自佩利亚斯与梅丽桑德当中的一段。其实在我们所听到的很多舞曲当中风格都特别明显，但是好像每一段出现的时候都让我们特别的赏心悦目，可能经典音乐就是这样，这可能就是它独特的功效吧。